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56美元，卖出1797.18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 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慢慢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如果要揀一首歌送给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梗是揀呢首啦。 请不要问，请不要问， 不要问，只要听，咁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9月14日和15日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因为天文台咧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大家留心啲啦。好啦，咁啊，今晚咧就有呢个马鼎盛啦、马恩赐同埋刘梦红嘅，咁啊讲呢个30年前啊，呢个苏联解体啊，呢个大件事啦。 苏联解体，咁我哋即系简单都要讲讲佢嘅过程。 系， 话说咧，30年前9月份， 嗯。 15个前苏联嘅加盟共和国咧就开始分离啦。 系 啊，咁啊，8月19日到21日咧，咁啊，苏联共产党内讧，咁啊，成立咗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搞政变。 系 咁啊，几日啫，几日货仔失败咗。 嗰啲共产党 详细一阵先讲啊。 好， 详细一阵先讲。 好， 即系而家讲啲日期，重要日期。 好， 咁23日咧。咁啊，俄罗斯嘅总统，唔系苏联，苏联佢15个其中一个就系最大嘅就系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啊嘛。 系， 叶利钦咧就命令暂停俄共活动。 系， 咁呢样嘢咧就系共产党自杀啦。 系， 24日咧就苏联总统啦，戈巴乔夫就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 哦，即系冇埋啦。 佢唔做。仲要人哋都唔好做，咁啊下令停止苏共喺国家机关、喺军队中嘅作用。 哇！ 就即刻即系唔系党指挥枪，唔系党指挥政啦，即系 即系我唔做啦，你哋都唔好做， 系 1900万， 哇， 1900万党员， 真真正正嘅，党政分开，党军分开， 嗰阵时苏联先至系2800万， 废咗佢武功啦， 系2.88亿人， 系， 即系嗰个比例相当之大嘅， 系， 啊， 零点， 咁啊，到29号咧，就系苏联嘅人大叫最高苏维埃，佢系决议 解散。 唔係，佢話暫停蘇聯共產黨活動，呢啲係喺即係最高嘅 國家權力機關。 係。咁蘇共就正式解體咧，係喺1991年嘅11月6号。 嗯。 嚇、啊，咁呢個解體過程咧，一陣啊請劉夢紅博士講啦。三個階段，黨政軍啦，一個軍隊瓦解，一個黨組織自殺，最後即係蘇共中央政權。崩溃。 嗯， 咁我嘅评价咧， 嗯， 就系、叫做人类嘅一个新纪元。 嗯，绝对系。 唔系话1917呢个十月革命人类新纪元，而呢个先至系人类新纪元。如果话大家投票选二十世纪嘅最重大嘅 事件， 人类事件，人类啊，即系必定系苏联瓦解，无疑。点解咧？ 系 理由好简单，第一。避免了人類第三次世界大戰， 啱， 因為蘇聯作為一個超級核大國， 係 佢仲領導住一個華約集團， 嗯， 咁啊要同呢個美國為首嘅北約集團咧， 嗯， 爭霸嘅，呢個爭霸嘅前景咧就係、毛澤東所講打核大戰咯， 嗯， 係嘛， 嗯， 咁一隻手拍唔響啊嘛，家陣冇咗一隻手。咁呢個核大戰打唔起嚟啦，世界大戰就免咗啦。 係 啊，咁呢個係一條。 係 第二條咧，東歐解放。 嗯， 啊，柏林牆倒冧啦。 嗯， 幾個東歐國家嘅蘇軍撤兵啦。 嗯， 包括亞洲嘅蒙古撤兵啦。 嗯， 咁啊，作為中國人嚟講，最慶幸嘅咧。就是、百萬大軍壓喺邊境嘅威脅冇咗啦， 暫時 冇啦、啊，永遠啊， 因為 永遠啊，蘇聯。 毛澤東曾經講過嘛，蘇修亡我之心不 死。係啦， 而家跳翻轉啦。 你俄羅斯休想再打中國。 係 啊，即係呢個，即、就、係、是、作為中國人，點解咁慶幸咧？ 係 點解要即係 唔係驚啊？原來慶幸 呢、 啊、 個先係心腹大患啊！ 慶幸啊嘛， 係 咁而家你仲有咩？而家你驚我？即係攞翻烏蘇里江以東、 嗯、 黑龍江以北啫喎，嗰啲唔講啦，就講點解我哋今晚要即 係 重頭嚟講呢件事。 係一晚講唔曬啊，正所謂。 因為呢個屬於係一個人類命運嘅一個關鍵嘅決戰嚟嘅，因為蘇聯嘅瓦解咧，其實就原因就好多嘅。 嗯， 你從原因嚟講。佢嗰種極權嘅體制咧，涵蓋咗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 係 嗱，政治層面裏邊咧，你喺斯大林嘅時候嗰個集權啊，嗰種個人崇拜去到登峰造極。 嗯， 佢本來咧，佢嗰個蘇聯呢個立國之初嘅時候咧，佢蘇聯共產黨就按照列寧啊嗰個所謂叫咩咧，群眾階級政黨領袖嗰個學説，個、 嗯、 群眾係分為階級嘅。 嗯。 階級咧就由政黨嚟領導嘅，而政黨咧就由嗰啲最有經驗、最有威望、最有能力被稱之為領袖嗰啲人咧嚟到去掌舵嘅。 嗯， 咁結果佢到頭嚟嚟講咧，就斯大林咧就將呢個領袖後面有個加嘅 S 落去嘅，就冇鬼咗，就變係個人啦。 嗯， 將列寧期間嘅時候，嗰啲親密戰友嗰六個啊，當中嘅五個全部都不係，即係托洛斯基啊，嚟講嗰啲即係嚟講布哈林嗰啲，全部都就鋸青光。 嗯， 咁然後裏邊嚟講咧，佢咧就大權獨立，就成為咗一個咧寡頭政治。 係， 咁就係、是、我就係黨，我就係國家。 嗯， 而且嗰種高度集權，所以嗰陣時嚟講就充滿咗對佢嘅阿谀奉承。 係， 斯大林係我哋嘅親生父親啦，係人類嘅太陽啊，百戰 天上兩個太陽 啊，咁樣。 我記得講 即係呢啲嘢。 係， 咁你絕對嘅權力咧，就必然會產生絕對嘅腐敗。咁、 嗯、 所以佢嗰個所謂大縮反嘅時候嚟講咧，將呢邊蘇聯啊開國嗰啲元帥嘅五個裏邊咧，鋸咗三個。 嗯， 將裏邊咧佢哋嗰個即係。 蘇聯共產黨裏面咧，喺嗰個即係十七大嘅咧代表裏面咧，嗰啲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大部分殺嘅殺，關嘅關，流放嘅流放。 嗯， 所以佢一路落嚟嘅時候咧，一種叫做被後嚟克魯耀夫喺秘密報告咧話佢係伊凡雷帝式嘅恐怖統治，係咁樣，呢個就係政治啦。經濟咧，佢係高度權力嘅高度集中咧，就係用一種指令性嘅計劃經濟。 嗯， 完全就罔顾即系市场嘅现实，市场嘅动向，佢就系一种咁样嘅，即系话，将一切嘅资源啊，集中晒喺呢个所谓国家政权嘅手里边咧，去盲目去指挥，仲要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埋军事工业，咁啊，结果咧，佢嘅即系轻工业啊、农业嗰啲咧，就一塌糊涂。 嗯， 我插你一句啊， 系 毛泽东， 嗯， 苏联。七十余年 的 建設，建设， 嗯， 农业失败，头先阿刘梦红讲啦，失败 系 有一个标志嘅，有一个大数据， 养唔掂自己都有， 唔系就系、是、你发展咗咁多年，有咗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农药等等手段，同、埋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加之后， 系 发觉个粮产量仲唔够。沙皇嗰陣 時代多， 係就呢一點就充分證明，即係劉夢紅頭先所講嘅，你個社會制度唔得，唔好意思， 係係 係。所以後嚟咧諷刺到咧，克魯耀夫介紹佢話乜嘢係共產主義啊？ 嗯， 我哋嘅共產主義就係土豆燒牛肉，土豆之後馬鈴薯啊，我啲薯仔燒牛肉，佢當作係共產主義啊。咁你話佢種完全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權力高度集中嘅經濟體制咧，係、一種叫貴乏經濟，係、嘛？完全都物質缺乏，日用品缺乏，係、嘛？ 首先糧食缺乏先啦，糧類缺乏，冇呢兩樣嘢，啲俄國佬點掂啊？ 第三咧就係嗰個權力嘅高度集中喺文化方面嘅思想嘅鉛製啊，輿論嘅一律。 嗯， 系嘛？嗰时咧，呢个日丹诺夫啲嚟讲啊，直情就系 唔止咧， 嗰啲姚文元式嘅人马喺嗰阵时里边咧，对苏联里边咧嗰个控制啦，非常之呢、這个紧。 唔系 直情嚟讲咧，唔准佢收听外国电台啊，唔准佢接受啊外国啊采访啊诸如此类，控制啲人里边咧去出国啊咁样。 铁幕啊， 系啦，所以咧就丘吉尔喺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咧，曾經有個著名嘅鐵幕演說，就話佢哋直情係一種鐵幕嚟嘅。 係 咁，所以你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嘅個權力嘅高度集中咧，就令到佢嘅蘇聯嘅黨政，佢啲領導人咧，就同人民大眾嗰個矛盾就越來越尖鋭，最後就火山爆發。 佢一個背景嘅，即係孟雄兄頭先都講咗個幾個體系。 嗯 啊，但係。斯大林的權力的集中過程呢是靠兩樣，一樣呢就是剛才、劉博士所說的縮反，就是他縮反看見誰不對呢，就以這個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你就是人民公敵，那時候有這個詞， 人民公敵，人民公敵， 就是說你根本沒得談的了，根本不用通過任何法律審訊，什麼都不用，你就死定了。 其實佢嗰種咧，即係要自我批判啊！即係上到法庭咧，自己鬧自己咧，嗰啲嘢都好大鑊嘅。 嗰度咧，搞到布哈林嚟講就係 冇曬誠信。 布哈林做個共產國際主席嚟㗎， 係 佢個地位裏邊當時係不亞於呢個斯大林㗎，喺列寧時期。你諗下佢點解會俾人喺法庭上佢自我去 自我鬧自己嘛？自己控告自己啊嘛？ 裝水落自己身上咧，梗係啦，啲老婆仔女俾佢填曬喺度。系嘛嗱，你唔认罪咧，你啲老婆仔女就全部都要受火、受弹， 系 咁，所以佢就要牺牲自己啦。所以佢当佢认为我自我牺牲嘅时候咧，佢就为咗革命嘅崇高理想。但另一方面咧，佢真实嘅嗰个遗言啊， 系 个陈述咧，就写咗落嚟咧，就缝喺自己嘅衣服里边。 哦， 系啊。咁樣喺法庭上講嗰套係假嘅，佢講明 冇用啦，冇用， 冇用啦，冇用啦，都 係 死。 即係一個就係通過縮反，係 啦， 係全民性質嘅 恐怖統治啊嘛。 即係要呢個匿名去誣告， 係啊。 咁啊，一封信你啊死一班人。第二個咧就係戰爭。呢個戰爭使到即係特殊嘅情況下， 係 戰爭。就使到斯大林嗰個權力咧係不容動搖嘅， 係 即 是絕對化的。 所以你要集中指揮嘛。不是你任何國家都是的。你到時都一定是集中指揮的啦。 所以就是這兩個手法。 是。 好啦。那麼蘇聯崩潰呢剛才講過是三個部分的崩潰。 是。 但是最重要的崩潰呢是軍事上的崩潰。 嗯。 啊。那其實很早這個東歐所謂社會主義集團的個鬆動啊，是很早的， 是五幾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 嗯， 是羅馬尼亞 是 最先將蘇軍趕走的， 哦， 1958年的事情， 哇， 啊， 即係咁都會仲遲過匈牙利事件喎， 匈牙利事件是蘇軍坦克駛入去啊，唔係你趕走佢啊， 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的事， 係啦係啦係啦， 57嘛，我即係講蘇， 跟住嗰陣時仲有波茲南事件 多啦，啊，總之喐啲佢軍隊就嚟啦。 唔係咁點講咧？ 但係羅馬尼亞係有呢條過癮嘅事情， 係點講？ 即係講到根源就係二次大戰，唔講得咁多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蘇軍收縮咧， 嗯， 係。1958年開始嘅， 咁， 哦，到1988年咧，戈巴卓夫單方面裁軍500,000， 係 佢最高嗰陣時係600多萬人，你即係解放軍都未試過有咁多，都係500多萬嘅啫，即係蘇聯嘅人口少咁多，佢可以整到600萬軍隊， 哇！都歷史上首見，真 係。唔係佢準備打啊嘛， 佢尤其係1980年初期嘅時候嚟講，1980年代初期啊，列根總統提出咗星球大戰呢個計劃，將佢蘇聯拖咗落軍備競賽嗰度咯，耗費曬嗰啲資源啊、經濟落去咯，所以即係變咗呢度又係一個好大鑊嘅事情。 佢柏林牆以後咧，就呢個好 八九年啦，柏林 牆。是啊，柏林牆89年10月11日，嗰陣時大家就留意到一點， 嗯， 蘇軍喺嗰度有駐軍嘅， 係，但冇喐到， 佢冇喐，佢嗌東德嘅軍隊喐， 係， 東德嘅軍隊嘅司令喺事後出咗一本回憶錄， 嗯， 佢話唔係我唔喐，我落咗命令落到去啦， 下邊啲兵唔喐， 落到師嗰一級唔喐 唔喐， 佢話。你冇錯，我哋係坦克部隊，係裝甲部隊，我哋係準備打戰爭嘅。你嗌我攞坦克去打人， 係 唔啱喎？唔該，你揾第二個。 嗱，嗰度要插一句啦，因為佢阿頭頭嚟講， 同埋你嗰個佢 馬丁成所講嘅嘢咧，都係1989年六四之後嘅事情。 係， 但係因為1989年嘅六四喺北京嗰個天安門嗰個事件當中咧， 係 即係出動到人民嘅軍隊去對呢個手無寸鐵嘅平民百姓學生咧嚟到進行射殺嘅時候咧，呢件事情喺國際上好轟動。令到你變咗共產嗰個統治嗰個合法性啊，喺整個呢個世界裏邊咧，受到空前嘅衝擊。嗱，呢一樣嘢就係令到咩咧？ 首先東德 咧，東德所謂東德啊嗰啲嘅人民軍啦， 係 佢哋咧就心有餘悸， 係 喂唔想裏邊學天安門呢個鎮壓事件咁樣。俾世人去妥罵噶嘛？嗰個 唔係同埋有一個問題嘅，就係話你柏林圍牆係德國西德嗰邊開始作噶嘛？我仲記得 唔係嗱，柏林圍牆咧係喺東德嘅界，你去過柏林你就知啦。 去過 柏林圍牆以西仲係即係嗰個叫做軍事禁區， 係啊，有段 係雙方都唔派兵嘅， 係 再向西先至係 西德嘅國土， 美國駐軍，大佬你去到嗰度啦。 因為西德嘅 嗰陣時就係搭火車 西柏林嗰啲人民咧， 我搭火車喺中間要停， 係冇可能去作牆嘅。 佢去唔到啊，中間地雷咯， 佢 有個地雷 牆。嗰個牧場咧係喺東柏林嘅境內嘅。 哦， 佢唔係話絕對嘅交界線。 嗱，而家講緊呢個。東西德的駐軍咧，係當時全世界最精鋭的陸軍。 哇！ 蘇軍是500,000，美軍 喺柏林喎， 唔係即係整個東德駐軍。 哦，整個東德 500,000。 係 喺呢個西德駐軍咧， 係 北約亦都係500,000。 啊！ 美軍嗰啲陸軍咧係配備核彈嘅。 唔知 當時呢個弗蘭西斯。後尾係做咗呢個中央呢個總司令啊，當時佢只不過係一個營長， 嗯， 但係佢 手下的炮兵营咧，嗰啲炮系可以打核弹嘅， 嗰啲战术核武器， 嗯， 系啊，即系双方都有核武器，所以你当时东德下令话攞坦克部队去，佢话我哋唔系准备做呢样嘢嘅，即系苏军又好，东德军又好，佢哋准备一开战咧， 就 一个礼拜系攞咗西德， 系啊。是啊、 一个月打到大西洋， 是 即是他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准备的。 是 但是你柏林墙一倒呢，苏军要撤退呢， 是 这下惨了。即是50万苏军加上15万军属， 哇， 丧家犬。即是军队是前进的，是进攻的。 但你失去了 退就死了。 你失去了在东德存在的合法性。 他即是预早没有撤退计划的。 如果撤退撤退就失败。他那些军事基地全部是摆着进攻的形式的。怎会怎么想着退呢？解放全人类的嘛，大佬。是吧，所以他那里一退呢，跟住就是几个国家都退了。 嗯。 啊、 好。 因為波蘭， 因為昂納克裏面係有名強硬噶嘛，即係東德嘅頭子啊。 聽歌啦，聽歌啦， 聽歌先啦。咁呢只歌咧犀利啦，蘇聯時期嘅經典歌曲嚟嘅，叫做《草原》啊，大家可能都聽過噶啦啊。咁啊，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再講。 被缅甸军方罢免的文人政府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够出庭应讯。代表律师说，昂山素姬未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坐车而感到不适，出现头晕症状。76岁的昂山素姬自缅甸军方今年2月1日发动政变以来一直被扣押，他被指控违反防疫规定、冒牌持有对讲机、违反官方保密法以及反腐败法等的罪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92点，升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43美元，卖出1795.7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此外，高温触发的雷雨正系影响该区。喺晚上8点，台风灿都集结喺上海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上海沿岸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有个话题好过瘾，羊群心态。不理你是绵羊、山羊、羚羊、驼羊、甚至一些食草动物，它都是喜欢群居。理由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理由呢，就是安全系数比较高。因为他们本身是豺狼虎豹的猎物，如果他群居呢，就增加他那个求生的、生存率。一群羊起码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猛兽一次捉得几多呢、大多数呢都是安全的、这些羊呢，所谓羊群心态呢，就不知道羊适不适合好像人那样思维，但是它的客观的效果呢，就是猛兽不再是羊的敌人了、它的对象呢反而是自己的同胞、即是羊只要它走得快过其他的羊，它就不会被吃、所以这个羊群心态呢、在人类里面呢 是懂得思维的，有这种的，就是大家弱势的人类呢就有羊群心态。咁呢呢啲羊群心态呢就随大流啦。即係举个例子，就係所谓出国潮啊。咁一话出国啊，咁个个都心思思。唔係讲緊而家香港，亦都唔係讲緊开放改革初年嘅中国大陆。就係、是、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大家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呢，很多精英分子、有条件的呢都讲究出国、但是出国呢无非一个就求知，一个就求财、我们不讲求财那些，讲求知那些、比如说鲁迅、鲁迅周树人先生呢，因为父亲呢是死于中医救不到的病，想着学西医去日本，结果咧学唔成，咁啊另外一件事啦。仲有咧一个又系鲁迅咁样嘅才子郭沫若，又系去日本学医，唔系话学唔成，读咗毕业，但系做唔到医生，点解咧？佢老人家咧撞聋嘅，聋聋地，咁啊听诊器都冇法子操作，咁当然仲有啲政界人士咧，比如讲周恩来又系去日本，又系去求知嘅。 雖然他是天津南開中學的高材生，但是求學都失敗，咁啊冇辦法轉去法國求學。去法國咧，仲有鄧小平啦。鄧小平勤工俭學，勤工咧大家都知啦。佢學到乜嘢咧？喺呢個學業上邊咧，大家都唔知啦。啊，舉啲例子咧，即係出國留學，隨大流羊群心態失敗咗。雖然佢哋以後咧成為即係好有成就嘅人物，但係個初心咧就唔係咁回事嘅。所以呢啲羊群心態喺社會學上面咧係好值得研究嘅。 港台體壇一二三， 我係徐家樂。以為完咗奧運就見唔到我，邊有可能啊？嚟緊仲有大把精彩體育賽事，留意港台體壇一二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生态研究只能够喺象牙塔入面，同普罗大众距离遥远。 珊瑚修复咧，成个香港都关事嘅，因为个海就系大家噶。 保育意识可以由了解研究开始培养。 佢哋越细个接触到生物多样性啦，可能令到我哋嘅环境教育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更有效嘅一个方法咯。 电视节目《大自然生态人二》，用十分钟让你认识本地生态研究员嘅工作。逢星期六晚11:2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法改会话订立没有保护罪的建议， 法律改革委员会辖下小组委员会成员洪允信。 问题呢就是除了施虐者，周边紧密接触的人是不是特登当看不到，而不去伸出援手帮个细路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外国驻军20年嚟，点解未能够协助阿富汗建立健全嘅民主体制呢？听下评论员冯志正点讲。 社会嘅脉络啦，当地男性对于女性嘅角色啦，当地根本上就唔够足够嘅教育人口去支撑咁大嘅政府啦。其实建立一个所谓嘅比较现代化嘅政府啦，法国20年咧真系唔够。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海地总统被暗杀身亡，令到呢个加勒比海小国再度吸引世人嘅关注。众所周知，海地黑帮横行，但估唔到呢个国家最强嘅九个黑社会势力，去年联合组成一个组织，叫做 G9 and Family， 更加自称系革命组织。发起人原本是一位警官，落草为寇。3年前，总统莫伊兹受 IMF 所逼提高燃油价格，民众上街抗议，引发骚动，继而质疑总统的合法性。莫伊兹就修改宪法，令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G9 乘势而起，表示要来一场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且肆无忌惮地执行自己眼中的法律，说这个是替天行道。海地人对这个 G9 反应两极，有人对他们抱有同情态度，视他们是罗宾汉，但都有人说 G9 是不折不扣的流民组织，多次在不同政见的社区搞事，还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清除异己，革命只是他们的遮丑布。无论如何， G9 借今次暗杀事件再度上街，指控警方和反对派政客加上可恶的资产阶级合谋夺权。他们呼吁将国家还给真正的海地人民，即是三夫式卷发的劳苦大众，实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准备接管海地的超级市场、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及民生设施。看来海地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 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今晚嚟講蘇聯解體三十年仔。不過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我哋嘉賓啊，劉夢紅啦，加埋馬鼎盛同晚志嘅。 佢冧檔咧，根本嘅原因 係 即係軍事、經濟、政治。 嗯， 軍事係表現出嚟嘅， 係， 但係軍事嘅根咧係經濟， 係一定。 因為嗱，佢兩樣嘢。蘇聯控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咧，一個軍隊咧就係、是、北約啦，唔係就是、華約啦， 嚇 華沙公約啦。 係 一個經濟咧就叫經互會。 嗯， 佢軍隊嗰啲，頭先夢紅講過，就係、是、佢軍事競賽輸。 嗯， 軍事競賽點解輸咧？當時美蘇爭霸， 嗯， 兩國喺八十年代咧軍費係一樣咁多嘅。 好、哦， 但係。蘇聯的 GDP 不及美國三分之一，咁你即係攞百分之十幾嘅 GDP 攞去搞軍事， 嗯、 軍事咧嗰樣嘢係有蝕冇賺嘅，你打仗就得，你只要唔打仗咧，佢就廢物嚟嘅，十年一翻身，十年一翻身，你又要掉噶啦， 咁、嗯嗯、你仲要養埋哇六百萬軍隊喎、 啊，嗰啲另計，我而家就講佢嗰個。軍事上面啊，軍費嘅開支之大啊，佢撐唔到落去。頭先夢紅講優先發展重工業，咁、 嗯、 你輕工業點算咧？民用工業點算咧？你農業點算咧？嚇、啊，經互會，經互會將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分工嚇。 係啊、哎，我覺得呢個 你唔該，你波蘭 係 你就。你大平原啊嘛，你就供应粮食，供应猪肉， 嗯， 吓、啊，你捷克， 切啦， 手工业啊，呢啲小工业啊，即系民用工业啊， 啤酒啊， 吓，咁啊，匈牙利咧， 系， 咁又系农业同埋呢个牧业， 嗯， 蒙古唔使讲啦， 蒙古马牛羊啦、 啊，蒙古唔使讲啦， 系， 越南俾米佢， 系， 中国俾咩水果蔬菜。 中國就不是經互會的成員， 但是你欠他錢，他要你拿這件事還嘛，橡膠了，麻 煩、 他這些是剝削來的， 是絕對是、啊、 不等價交換， 價錢是他定的嘛， 不等價交換， 而且他不准你做那件事你就不得做嘛，所以蘇軍一撤退呢都是人家拍曬手掌的， 哎呀好啦， 早走早着，因為你駐軍我還要負責你駐軍軍費的喎， 改到攞命， 他是以老子黨自居的嘛，因為他蘇聯共產黨對其他的那些共產黨呢，他當了你的兒子黨，咁啊， 要聽話， 你唔聽話，我咪喐兵咯。 你中共都係我派員去，係嘛？幫你建立一個叫共產國際遠東支部，又咁樣去建立起上嚟嘅啫，咁樣。 係啊， 所以佢一種黨咧，佢就係老子黨。 嗯。 咁另外裏邊咧，佢對其他國家咧就是、一種大國三民主義。 係。 對自己十五個嗰個加盟共和國裏邊咧，其他啲，比如你話立陶宛啊、愛沙尼亞、拉脱維亞諸如此類嗰啲咧，佢就係即係亦都係。當你哋係另類， 大俄羅斯主義啊， 係啦，嗰啲就嗰個俄羅斯三民主義， 係 俄羅斯族嘅三民主義，所以佢採咗呢啲咁嘅做嘢咧，就日積月累啊，就同嗰啲東歐嘅國家好，同自己啲加盟共和國啲少數民族好咧，嗰、那個矛盾咪大咯。 呢啲叫做深層次矛盾， 係即係實質上其實嗰啲所謂加盟共和國就係半殖民地， 當然 差唔多啦。 你。呢、這個列寧講嘅唔係你講噶， 嚇！ 列寧話俄羅斯沙皇俄國啊， 係 就係、是、民族監獄啊，佢老人家講嘅。咁你嗰十四個其他嗰十四個咧，你咪監獄咯， 係啊， 嚇！你係被佢 睇唔起嘅，呢啲唔單止係蘇聯共產黨開始嘅，以前 沙皇時代， 以前俄羅斯人已經睇唔起白俄羅斯人啦，睇唔起呢個烏克蘭人啦，話你哋係臭烘烘嘅。 係 佢呢啲民族三民主義係有史以來，同埋中亞嗰五個國家，高加索嗰三個國家。是他吞的嘛，你说不是殖民地是什么啊， 绝对是。 所以 你一松动就要讲 了， 50万精兵、 嗯、 即是住在东欧的全部是精兵、 嗯、 准备一开始是个刀尖来的、 嗯嗯、 是 要过开整个北约体系的。 是 但是当时你退回转头的时候、哦、首先你就损失了一个阵地。 是啊、 你经营了几十年在那里、嗯、几多军事基地，海军的、空军的、炮兵的、导弹的、 嗯、 全部是占了最好的东欧的地段的。 是 你一走了呢，以前使了不知几百亿美金那些就白费了、哦、完全没用。同埋你的精兵回到国里面呢，不好意思、哦，我国内都裁紧兵，我点安排你哋啊？即系你海船而归就唔同啦、啊。你而家系灰溜溜翻嚟嘅，即系普京咁、 嗯。 普京喺呢个东德几年，生咗两个女， 嗯、 啊，当时喺嗰度太上皇，一翻转头咧，佢话我失业， 冇 黑格活宗教失业，佢喺呢个列宁格勒准备做的士佬嘅， 系啊， 佢自己讲噶，即系呢个讲明咧。佢個瓦解啊，就係、是、崩潰，就從撤退開始，撤退開始， 即係由係啦，由外患就變咗內敵。 佢一路都係持續擴張，擴張進攻， 冇錯啦。 當佢一退卻、一收縮嘅時候咧， 係啊， 就弊家伙啦。各種矛盾咧就會 呢、這個就克魯塞維茨講噶啦，一支進攻嘅軍隊嘅生命啊，建立喺進攻上面嘅、 啊， 一旦後退就死得。 系啊，戰場上都係咁，一褪你就瓜得噶咯。 基本上嚟講，我覺得即係譬如蘇聯， 撤退係最難嘅一個戰術活動。 其實即係未打，應該要設計定撤退計劃， 冇時氣啦，知唔知啊？ 你由1917， 你又安排唔到佢工作喎、 啊。 由1917年到1991年咧，74年咧，呢個蘇聯啊，所謂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啦，由建立到瓦解咧，就真係正如《紅樓夢》所講嘅咧，就看著他起高樓，看著他現不。看着他流塌了，是我觉得他那个大厦的毛啊，第一次的那个震动里面来讲呢，大震动呢应该是讲1956年的时候，那个苏共的二十大，克鲁晓夫做了一个著名的秘密报告、哦、揭露了即是斯大林啊那些的不顾民主和法制啊，去搞大清洗啊大肃反里面呢、哦嗰、那個咁樣恐怖嘅統治，就將所謂以前嘅啊嗰、那個社會主義嘅無比優越性啊、馬克思列寧主義嗰個咁樣嘅係嘛呢個即係正確性嗰啲嘢咧，就呢個衝得呢個七零八落。咁啊，所以咧跟住你諗下，佢哋嗰個權力鬥爭不停嘅。 係 係呢個即係啊呢、這個即係斯大林1953年一死嘅時候咧，跟住就克魯曉夫佢哋都係聯合黨內其他人咧，就收拾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先收集咗佢，到咗1956年嗰个秘密报告出嚟之后咧，1957年咧，克鲁晓夫又联合啊呢个贝利亚列夫嗰班人咧，就柯西金嗰班人咧，就收拾咗布尔加宁啊、莫洛托夫啊、啊呢、這个卡戈诺维奇啊呢班友。 首先马林科夫先， 最初嘅时候大家马林科夫啊靠边站啦， 接班人嚟噶嘛呢个斯大林指 令，所以一路落嚟嘅时候咧，觉得内争不断，然后到咗1964年咧。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啦。 係咁啦。 咁記得嗰陣時就1964年咧十月啦，就克魯曉夫去咗克里米亞半島嗰度咧就度假。結果咧就中央書記嘅呢個布列涅夫 係 啊，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啊，最高蘇維埃主席波德科爾內三巨頭咧一齊召集呢個中央政治局會議裏邊咧， 嚟到去 就 呢個嚟講就係清算呢個克魯曉夫係嘛，的佢翻嚟咧，叫佢呢個簽紙辭職。所以一路可以落嚟，咁跟住就到布列涅夫連續18年嘅嗰個停滯時期啦。然後到咗呢、這個即係一個呢、這個1882年嘅時候嚟講啦，短短呢個一兩年之內、 嗯、 三換領袖嗱，咁、嗯、啊就首先就布列涅夫瓜咗襯啦，瓜到襯之後咧，就到邊個咧？就到呢個嚟講契爾連科，契爾連科釘咗之後咧，就安德羅波夫 係 都係一年貨仔，咁然後咧就。84年跑了个85年跑了个科尔巴提夫出来。 佢搞新思維啊，開放性啊，透明度，上嚟到去改革，改造嗰部個舊機器， 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太遲啦。 係 嗱，佢美蘇爭霸咧。佢有一個就喺軍事上邊咧，佢冇打仗，但係打代理人戰爭。代理人戰爭咧，最明顯嘅就係中東嗰幾次戰爭。大家都出盡麻包。美國係最優秀嘅呢個戰鬥機、轟炸機。蘇聯係最優秀嘅防空導彈。正如即係美國有一個將軍講。因為我哋啲空軍犀利，所以佢啲防空武器犀利。咁呢個亦都大部分事實。 啱嘅，啱嘅，呢個啱。 呢個大部分事實，即係你飛機打唔過我，你咪喺防空導彈上面落本錢咯。 係。 咁但係幾次中東戰爭咧，即係美國嗰啲武器裝備就爭氣。 系 啊，其实就系以色列争气， 系都紧要啊！ 仗仗都赢，仗仗都赢得好精彩， 最赢得快喎！屌你，好似六八年， 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喺六日之内呢、這个 扫晒 以色列里边咧，就凭住美式嘅装备啊，嗰啲飞机里边啊，倾巢出动， 系 一下子横扫咗呢个埃及系嘛，呢、這个在叙利亚同埋约旦三国嘅空军，将佢哋消灭喺地面。 仲要兩線作戰， 跟住裏邊嚟講啊，呢、這個再出兵去呢個西奈半島，一下子就即係將呢個埃及裏邊嘅軍隊嚟啦，呢個包圍咗。所以嗰個六日戰爭打落嚟講咧，就三個阿拉伯國家就一敗塗地。 係， 咁啊，跟住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啦，第四次中東戰爭啊，上半場咧就埃及佢哋利用嗰個以色列嘅贖罪日，咁就出其不意咧。就呢個打破我哋嘅巴列夫防線，咁就佔咗優勢。點知後嚟一個沙朗將軍咧，奇兵突出，渡過咗呢個蘇伊士運河啦，就沿住蘇伊士運河啦嗰個沿岸啊，由南向北將佢啲薩姆三型、薩姆四型嘅防空導彈啊，全部掃清光。咁以色列咧就重新攞咗制空權。 呢個關鍵咧，呢個關鍵係美國嘅 美國 信息戰。 係啊。首先 佢係喺衛星睇清楚呢個埃及嗰個防線有一個漏洞，就係大虎湖。大虎湖旁邊咧 有個中國農 場， 有個中國農場， 根本就唔係即係防守嘅重點嚟嘅。所以以色列 鬥毒將軍， 以色列以幾十架上一次戰爭繳獲嗰啲蘇軍坦克， 扮假， 唉，講曬啦白話喺嗰啲無線電度咁啊，喳喳聲過去嗰邊就唔知道，所以橫掃啊，橫掃，將佢最緊要嗰啲薩姆六導彈全部掃曬，所以佢嗰個空軍咧又攞翻呢個 制空權啦。 但係個具體時間咧，即係蘇聯崩潰嗰個具體時間咧，大家要記住。九一年啦，即係卅年啦。九月六號，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獨立。十二月八號，俄羅斯聯邦、白俄羅斯、烏克蘭宣布成立呢個獨立國家聯合體，即係話獨立體，即係佢哋呢三大一抱團咧，就架空咗戈巴喬夫啦。你個蘇聯總統即係連屋企都冇啊，莫斯科都唔係。 但係呢一度咧就有必要着重講講佢嗰個即係加速劑啊，係乜嘢咧？就係八一九政變。因为八一九政变嘅时候咧，佢嗰个副总统阿耶夫， 听歌先，因为呢个唔系一两分钟可以讲得晒嘅。呢只歌咧好嘢啦，前主席啊，胡锦涛唱嘅，就喺呢个文联晚会上，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 揾到都好嘢。 在我身上，我愿他那个细细的笔点不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劏房租务管制中续租的加幅上限，由15%下调到10%。当局话因应立法会议员的关注，并为劏房单位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户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作出有关建议。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政府从善如流，香港业主会表示修订将会进一步减低业主经营劏房的意欲，令更多业主离场，市场上的劏房将会减少。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說，本港疫情漸趨穩定，但未能夠排除會再出現其他極高傳染性的變異病毒株，對疫情防控造成嚴峻挑戰。他說特區政府加強抽取進口冷凍食品作病毒檢測，截至昨日，食環署已經抽取超過16,000個冷凍食品或者包裝樣本作病毒測試。陳肇始到機場視察，他在設於機場禁區內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視察經回港易計劃抵港人士進行檢測代行的流程，包括在專屬等候區等待檢測結果的安排。他隨後到抵港旅客大堂視察海外抵港人士，乘搭政府安排專車前往指定檢疫酒店。他又到國泰航空貨運站聽取食安中心人員介紹為進口冷凍食品抽取樣本檢測的詳情。政府公布粵港兩地政府共同認可在廣東省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機構數目，後日起由54間增加到超過700間，擴展後的檢測機構名單適用於現時的回港易計劃和後日推出的來港易計劃。發言人說，市民可以透過國務院客戶端小程序中的核酸檢測機構查詢功能，或在官方網站上找到有關醫療檢測機構。以色列正在做準備，確保在需要為民眾接種第四劑新冠疫苗時有足夠疫苗供應。衛生部官員說，不知道何時要為民眾接種第四劑，非常希望不會在6個月內發生，亦都希望第三劑加強劑的效用可以持續更長時間。以色列主要使用輝瑞 BioNTech 疫苗，自8月初開始第三劑接種計劃以來，大約280萬人已經打了第三針。官員說，前兩劑疫苗的效果在接種5個月後減退，因此有必要接種加強劑。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885點，上升2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65點，上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4，人民幣6.453，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3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4.11美元，賣出1794.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雷东宝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他 只有一个愿望，他希望透过创业带领大家过一些好日子。在奋斗路上他会遇到什么危机呢？ 慢慢看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给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是这一首。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我想 resilience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抗逆境的能力，你是要有个 positivity。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危机，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至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改革开放方案。 如果是前海发展得好，会不会是取代了香港的地位呢？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敏。 竞争力应该是绝对竞争力，不能够因为依靠隔离没有竞争力代表你有竞争力。 中大工程学院的副教授黄锦辉。 个时势会变的嘛，大家有自己的优点，强强的嘛，合作是不 是？星期六朝早8至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仲记得早前在网上面疯传过一些戴文豪写给爱人的情书，其中中国翻译家朱生豪被称为最会写情书的男人，那句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甜蜜到令人蛀牙。但是在朱生豪出生的1912年，在地球的另一端早就已经有一个疯狂写情书的男子，他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在1912年认识了菲利斯并开始通讯。在5年的交往期里面，两个人大部分时间分隔两地。他们曾经两度订婚之后又解除婚约。这段远距离恋爱寿终正寝之后，留下的遗物就是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500多封情书。 提到卡夫卡，大家可能会即刻联想到他那个病恹恹、敏感又忧郁的作家形象。不过在这本《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入面，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的另一个面向。 这本书的译者耿一伟在后记指出，日记入面的卡夫卡是自省与否式的，情书入面的卡夫卡却是感性和脆弱的。卡夫卡在菲利斯面前彻底袒露对爱情的渴望是几咁炽热和不安。我的唯一恐惧，没有什么比这还要更糟的事了，那就是我将永远无法拥有你。最好的状况，我也不过像只无知的忠犬，偶尔亲吻一下你漫不经心伸出来的手。 对方已读不回一阵，就已经觉得好忐忑不安，根本就难以想象将文字寄托在信纸上面，投入信箱之后再日夜期盼住邮差的脚步声，这一种苦候回复的心情先称得上是纸短情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作者法兰兹·卡夫卡，由漫游者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今晚喺直播室咧有刘梦红啦、马鼎盛同埋安志嘅。咁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咁我哋继续讲苏联解体啦。 嗱，佢1990年10月3日咧， 系 两德就统一啦， 系 跟手就退出华沙条约国 公约， 系啦。咁1955年成立嘅，到今天咧，东德一退出，其实已经冇噶啦。佢仲要转向北约、哦。咁呢个1991年3月咧，华约就停止活动啦。嗯、今年三十年，7月咧，华沙条约正式解散。 嗯、 正式解散。 系。 咁苏联咧就由呢个超级军事大国咧沦为地区小国啦。 系。 呢个宿命咧冇法子逆转。 嗯。 咁。即係有啲人好奇怪話嚇，600万蘇軍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咁你點男兒咧？我哋要同佢計，從1918年開始，蘇共嗰陣時20万黨員。 嗯， 1925年咧就膨脹到102万黨員啦。 嗯， 啊嗰陣時咧蘇聯係1.4亿人。 咁唔算多喎、啊，幾百萬。 你比起20万就都 梗系多余啦， 系嘛？你有咗政权啊嘛， 系咁你 咁25年到27年咧，不过2年啫，增加20万， 系 啊，到33年咧350万， 嗯， 大清洗咧少咗好多，100多万，剩翻100多万，但系1989年咧系1900万， 系 苏共党员， 嗯 啊，咁你呢啲咁。即呢1900万唔係個數字啊， 係 就係佢歷屆以嚟將稍為有啲各行各業嘅 精英， 全部係就係盡收天下兵器咁解啫嘛。係 啊 係 係， 你全部喺我體制裏邊，我攞家法處置。 係 啊，即係雍正話齋， 係 你係個知府，你唔聽我話， 係 你聽呢個大阿哥嘅話， 係 即係我冇法子。喐你呢個四品，但係咧，我喺眾人府嗰度將你嗰、那個你個户籍啊，八旗嗰個户籍啊，轉入咗我呢個正八旗係我管，我而家係旗主，我攞家法處置你。 但佢咁樣 唔使通過法律嗰度好嘢喎， 咪家法梗係唔使啦， 特權階層啊嘛， 係 因為呢個特權階層咧，同蘇聯各族人民嘅利益咧就格不入嘅，完全係呢個水溝油。 佢系搶咗你大部分人啲利益，佢先有特權啊嘛！ 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又更無一人是男兒咁先算啦。咁樣即係啲蘇聯人民去問自己：，咁樣個黨，咁樣個體制， 係 咁嘅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值唔值得我哋去幫佢搏命、幫佢維持、幫佢犧牲啊？ 嗯、 去保留佢啊？咁樣 係 即係所以即係啲人咧已經係，亦都係有一種叫做。天下苦秦久矣，嗰種咁樣嘅一個心態。 喂，第二嚟講，而家仲有蘇共喺度嘅， 即係俄國共產黨， 係俄羅斯共產黨，係 佢已經唔同啦。 係 佢個黨章係 九加諾夫， 個黨章改咗啦， 改曬。 第一唔玩階級鬥爭， 哦。 第二唔搞武裝奪取政權， 係。 咁你係咩共產黨啫？唔該，你話俾我聽。 即係得個名嘅啫喎。 唔係你仲講共產黨係咯？掛羊頭賣狗肉， 絕對係啊！ 嗰陣時啊，赫魯曉夫提出三和兩全啊嘛， 係 和平過渡啊，就呢個和平呢個競賽啊嘛，和平共處啊嘛，就三和 係 全民國家就全民黨啊嘛，所以俾毛澤東個批判話佢哋係 蘇聯 主義啊嘛，不過我覺得嚟講，即係個蘇聯嘅解體咧，同1989即係蘇共嗰個政變啊， 係 呢個嚟講失敗咧，係即係加速咗好多嘅。 係， 因為當時嚟講，係諗住嗱，副總統阿耶夫嗰班友咧，加埋呢個部長會議主席即係雷日科夫啊，同埋國防部長、內政部長係嘛，呢、這個國安委嗰班友嚟到去即係呢個廢鉛咗你呢個科爾花巴喬夫。佢就諗住可以炮製翻咩？1964年10月啊，嗱，嗰頭講嘅嗰個係嘛？布列茲尼夫啊、柯西金啊、個柯德啊、波爾內嗰啲三駕馬車廢咗呢、這個即係赫魯曉夫，以為歷史重演， 係 點知佢哋諗都諗唔到， 一個 葉利 欽俄羅斯總統，就在那個即係白啊，佢嗰個即係蘇啊呢個俄羅斯嘅嗰個即係蘇維埃嗰個大廳前邊嗰頭啊，跳上坦克， 係嗰張相緊要， 號召裏邊咧，大家去反對呢個政變集團，結果咧嗰啲士兵裏邊咧個個都倒戈相向。唔再為呢、這個即係阿耶夫佢嗰個所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賣命，所以即刻就煙消雲散。咁啊，然後咧就呢個科爾巴喬夫，翻到莫斯科重掌大權。但喺嗰陣時咧，實際上大權已經旁落啦，旁落到去呢個 葉利欽， 係嘛？即係葉利欽嘅手上啊嘛。 佢蘇聯嗰個共產黨瓦解咧，其實有一個原因。 係點咧？ 就是二次大战，所谓苏德战争， 系 苏德战争咧，一开始败得好惨，大家都知道故事啦， 吓搞到要焦土政策， 斯大林有十几日唔敢出嚟啊嘛，就变咗，即系到底点样去唔系喺军事上挽救啊，而系党内点样解释你点样老衬咧，系嘛啊？何解你要同呢个德国签约？ 系 而家落到这般下场咧， 咁。 他就搞定了一件事，就是知道抵抗德军的进攻呢，共产党的号召已经不行了。那时候他要拿 搞 回 这个 民 族主义， 民族主义第二样宗教。 宗 教。 东正。其实他自己不信的。 喂，他是神学生出身的，大佬你不要记得啊，他真的读神学家。 他懂的，他懂的。 他懂的。 所以当时列宁格勒 系 东正教嗰啲教牧，俾人哋赶晒去啊，做苦力咁样之类，嗰阵时出嚟啦， 系 抬住圣像游行啊， 哦， 即系佢要支持呢个国家， 系 抵抗呢个德军入侵，所以当时咧就有一个决定，苏军去除呢个政委制度，呢样嘢。呢樣嘢咧不可不知， 係啊，唔係呢唔係你解釋先，嗰個政委制度係咪而家即係差唔多即係內地嗰個咁上下？ 當然啦，喂 內地 抄佢嘅， 中共係學 中共係學蘇共嘅， 係即係每度都擺個政委喺度啊嘛， 每一級啊， 每一級係啊， 支部建在連上， 係， 但係咧你不可不知喺呢個所謂衛國戰爭時期啊， 係 蘇軍仲有支部，仲有黨委， 係。 但有一样过瘾， 系 连队嘅支部书记唔系连队嘅指导员， 哦，党委先， 佢冇咗呢个指导员呢个， 啊這個、 位，佢系由军事长官负责制佢啊， 佢叫做一长制， 嗯 啊，咁点算咧？佢可以有个叫做政治副舰长， 系 即系呢个军舰上面佢冇政委， 系 但系佢政治副舰长， 系 咩意思咧？ 系。 你不要以為即係政治副艦長，佢就係執行呢個政委嘅職務。 唔 係副艦長要聽艦長話。 哦，咁即係廢咗武功啦。 呢樣嘢就黨指揮槍就從底到上面都已經冇咗呢回事啦。 係、 哦。 咁你咁其實原則上其實係啱嘅喎，你即係你打仗 係你嘅理論。 你專業人員梗係要指揮啊，大佬。 唔係啦， 唔係嘅軍隊國家化。 外行指導內行係。即系政治正确啊！你千祈唔好搞错、啊。 列宁照计冇咁蠢噶嗰阵时， 冇列宁死得早啊嘛。 不过佢死得早， 佢唔系蠢唔蠢嘅问题。 列宁啊，呢个死得早，1924年1月就瓜咗啦。 你党点样掌握军队系各施各法嘅， 系 啊，中国系中国一种玩法， 系 而且唔好忘记，苏联红军嘅缔造者唔系斯大林，唔系列宁啊，系边个啊？托洛斯基啊，系1918年3月，托洛斯基受列宁。佢哋即係嗰個 委託， 中央嘅委託去組建蘇聯紅軍，所以托洛斯基斯就係蘇聯紅軍嘅提造者嚟嘅。 哦， 第一任總司令， 嗯， 啊，不過打敗仗， 咁梗係啦，佢都唔係咁煩嘅啫。好，繼續講埋啦。咁啊，即係由呢個黨委制度，即係完全以後都唔制啦。打完仗可以恢復翻噶嘛？ 佢即係點樣控制軍隊呢？佢有佢嘅玩法。 哦， 即係蘇聯嘅國防部長咧係貨真價實嘅，佢唔同中國國防部長咧係假嘅，係空嘅， 係 根本即係從黨中央到中央軍委 就直接掌握住軍隊噶啦。 係啊， 國防部係一個外交嘅東西嚟。啊，你外國國防部長嚟咗， 我咪派個可 禮主席傾偈噶嘛。 係咁得閒在 咧。同埋喺個後期咧，科爾巴喬夫嘅新思維嗰、那個即係、就是、公開性透明度嘅時候咧。在嗰個文化政策方面亦都係鬆動咗，所以 一定要 古格拉群島嗰個作者啊， 蘇珊妮津 呢個即係呢個文學獎得主呢個蘇索尼津咧，都翻去俄國。 係，唔係不過講翻嗰個東正教都係，因為點解咧？普京都係嘅，普京去到好似上一任之後咧，都即刻拎翻個東正教出嚟。而家正式係一個即係官式嘅。是一個認可的機構， 大牧首是 係啊，係好緊要噶， 政治地位相當 高，非常高。 而且普京細個嗰陣時咧，佢阿媽係好虔誠嘅東正教徒嚟嘅。 嗰個為 即係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佢冇再清曬啲宗教，因為原則上嚇，你共產黨係無神論噶嘛，你列寧嗰陣時候都係啦。 佢都控制，佢都控制， 但係冇咁誇張嘛。 但是不是说要你直头就是我编制之内。 是。 你是这个市的这个大牧首呢就是这个处级干部。 是。 都没有那回事。 是啊是啊。即是不在你的党的范围里面。 所以你那个即是因为在苏联他那个即是跟美国呢在当时并称两个超级大国的时候呢 是。 他有一道叫做核恐怖平衡。 啊、 核恐怖平衡呢就其实如果你把握得不好呢分分钟就全世界就陷于一个大人類的浩劫，嗰陣時喺1962年十月 加勒比 機嘅時候，哈魯爾夫開頭咧就冒冒失失將47枚中程導彈部署喺古巴，結果後嚟咧俾美國咧用嘅偵察機咧就偵察咗之後咧，金麗迪總統咧就嚟個海空封鎖，喺嗰陣時嘅對峙啊，幾乎真係要核大戰嘅，所以後嚟嚟講就哈魯爾夫就即係臨陣退卻，就搬翻走。啊！呢、這個即係喺古巴嗰啲即係中程導彈，不過咧就金乃迪亦都俾面佢，喺我土耳其嗰啲嘅即係導彈咧，亦都搬走。不過嗰度冇出聲，嗱就搞掂呢度古巴先咁樣。所以即係佢 人類最 蘇聯瓦解咗咧，正如呢個即係馬丁成老師所講到咧，係解除咗世界第三次大戰世界大戰嘅威脅。 嗰次 呢個先係對人類最大嘅一個功能。 1962年是被認為人類最大的一手蘇輕， 最接近呢個核危機、核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嘅一次危機。 嗰陣時啲即係政界啲人士回憶錄咧就係咁寫嘅，話美蘇對峙嘅最緊張嘅時刻咧，就等於係兩國嘅呢個元首攞手槍 指住 對方嘅頭， 好言語深啲氣咁， 咪就係咁樣咯。話最後一秒鐘，哈魯爾夫眨咗眼，咁其實咧，你要搞清楚，正如係毛澤東鬧哈魯爾夫，你開始咧係冒險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後嚟係右傾投降主義，但係你選擇咗嗰個決鬥嘅地方同時間唔啱啊嘛，你選擇喺古巴，但係你 州90海里啫嘛， 唔係你喺古巴冇力噶嘛，喂大佬人哋關塔納摩基地仲喺嗰度， 係啊， 隨時都可以直隊 係 夏威拿， 係 咁你蘇聯嗰陣時嘅。遠程空軍是冇噶嘛？ 嚇、啊，你冇得 救。嗰時咧，图95都未有。 係。 你攞乜嘢去同美國喺加勒比海夾你死硬噶嘛？你揀嘅地方唔啱啊嘛。 何況啲航空母艦。 你揀嚟柏林咪啱啦。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嘛。 所以即係美蘇競爭咧，佢一個。經濟上面跨了、 哦、一定跨 了是不得即是你那個體系 是 你那個經會的體系 是跟 美國、歐洲、日本它真的大你十倍都不止個經濟量第二是科技上面你又不得 是 科技你開始是叻了一次衛星你第一個加加林你第一個 是、 啊、但是自從呢個阿姆斯特朗上咗月球以後咧，你都知道喺呢、這個喺太空上面，你已經冇優勢啦。所以列根話：，我玩太空戰啦。 唔係你到最後都係錢嘅啫嘛，即係你美國人一 咩咧？ 科技唔係你科技，我抌錢落去就搞掂啦。 我覺得咧關鍵在於咩咧？ 我有人才 瓦解咧，蘇聯瓦解係德 民心者得天下，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你佢个终极价值观里边唔掂啊嘛，所以失民心咯。 你呢个太抽象啦， 民 心点？民 心头先我哋已经 要长期，系好长期。 东欧几个国家嗰个民心都唔向你啊嘛， 一定唔向啦。 即系你当我系乜嘢？ 加盟共和国，我民心亦都唔向你。 你当我殖民地咁嚟恰，大佬。 你喺呢度打。 是 即是输赢都不论我实冇的你一打起来 我不是 即波兰捷克东德匈牙利南即是罗马利亚所以南斯拉夫不制了嘛我走了 最攞命呢最攞命他分权之后呢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那个俄罗斯共和国啊总统叶利钦啦不买你账嘛呢度呢度攞命嘛。 所以可能总结有一样东西呢都是即是冇鬼唔死得人，都系家鬼最紧要。即系一个咁巩固嘅堡垒，佢喺内部裂嘅。啊，刘慕雄话斋，佢克里高夫已经第一次啦，踢咗一个啦。 跟住布列列列夫又 咁，你最后到叶利克钦呢个二哥玩死大哥。 系啊， 系 啊。咁叶利钦其实系呢个戈巴乔夫一手提拔上嚟嘅。 系啊， 冇啊，政治。而家 个地方嘅中层干部比利布拉、 莫 斯科 市委 书 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嚟政治局委员咁样，后嚟就分权咧，就变咗就博普选，就当选咗俄罗斯总统。 冇计啦， 嗱啦，妹仔大个主人婆 啊！刘梦红，政治就系这样，政治就是这样的系嘛？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见到阿基哥啦，哎呀，那些年张伟基，咁啊，听晚咧讲讲啦，阿飞哥咧就请翻啊，请嚟潘国森啊，詹益光同埋黄金城咧，大家讲呢个成语故事喎，哇，而家啲细路都唔 识，系星期一嘅题嚟嘅， 系啦，冇错，咁啊，我哋最后咧就听一只苏联歌曲，就是、尤利古里亚耶夫唱嘅，叫做《鹤群》啊，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Мне кажется порою, что солдаты с кровавых не пришедшие полей не в землю нашу полегли когда-то, а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белых журавлей. Они до сей поры с времен тех дальних и летят и подают нам голоса. Не потому ли так часто и печально мы замолкаем, глядя в небеса. По небу клин усталый летит в тумане на исходе дня, и в том строю есть промежуток малый. Быть может, это место для меня. Настанет день из журавлиной стаи, я поплыву в такой же сизой мгле, из-под небес по птичьи окликая, всех вас кого оставим на земле. кажутся.